想讲，好多歌都要唱，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，心情热得发烫，那是我们的天堂，一辈子有你更绵长，好多梦一起想，好多关一起闯，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受你脸上，岁月多漫长，你永在我身旁。

Oscar and Jesus Christ. There's something, something about the chase. 6 whole years. Something, something about just knowing when it's right. 海上号角音符在空中飘荡，你也听见了吗？顺着洋流飘向未知的方向，你和我都一样。穿越人海和时间的浪，是谁的脸空刻在心上？带不走的就让它留下，转身前往下一个远方。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，在天上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。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，渴望信仰。起床后在疯狂摇起呀起床，下一身负重不前的行囊，别再回头张望，往前走，下一刻藏什么宝藏，最终会有解答。穿越人海和时间的浪，是谁的脸空刻在心上？带不走的就让它留下，转身前往新的航向。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，要牵着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。等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，渴望信仰。呜耶，起床后在疯狂摇起呀起床，浪花积累多少岁月小的希望，会乘着梦长大。每一颗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，没有后悔，抓着梦让它去领航。等未来在那黑夜画出一道光，渴望信仰。 希望不让不放。